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26集尾声二。陈欢到了大明宫门口，犹犹豫豫的不敢进去。林峰失笑， 您来都来了就进去吧，皇上面上不说，心里是盼着您早些来的。 陈欢只是有心没脸，一想到轩辕岭如今这副样子都是因为他，他就又难过又自责。 要是说的不对，他会不会生气啊？ 您多虑了，皇上对您的心意，便是有怨也总是因着喜欢的。佛经里不是也说吗，由爱故生怨，由怨故生怖，归根到底还是情之一字。 陈欢听不太懂，但总觉得应当就是自己想的那个意思。轩辕岭对他有情，所以他死了，他才会怨恨，才会恐惧。他不是也在害怕轩辕岭死吗？明明这么简单易懂的事儿，他为什么从来没仔细想呢？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轩辕岭的想法呢？他在旁人眼里就算再卑微再低贱，可轩辕岭是喜欢着他的，即在他心里也是个宝贝吧。陈欢想的心里热乎乎的，眼眶有点酸，连忙抬脚走了进去。隔着一层垂幔，他又心虚起来。林峰摇摇头，直接抬手将垂幔撩开了。陈欢只好走进去，床榻上的轩辕岭却已经睡着了，他的身体还是那么虚弱，一醒来就上朝，批阅积攒的折子，这样辛苦撑不住睡下也是正常。陈欢不想吵醒他，蹬掉鞋子爬上去，小心翼翼地抱着他的手，免得上面的药膏被碰掉没了效用。 虽然你现在听不见，但我还是先说一句，我知道哪里错了，别不理我了，我也是很害怕的呀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不能让你因为我出事，虽然最后你也没好到哪里去。 他盯着轩辕岭消瘦的脸看得出神，却始终不敢碰一下，末了才咬了咬牙轻声道， 我以后一定想尽办法好好的活着。 轩辕岭睡梦中若有所觉，翻了个身将他抱进了怀里。这个怀抱陈欢已经想了很久很久了，如今总算觉得如愿以偿，鼻子一酸险些哭出来。 我们都得好好的。 他在轩辕岭怀里蹭了蹭，蓦地想起他一身的伤，动作一僵，连忙停下，小心翼翼地枕在枕头上。这一觉他睡得熟，等惊醒过来的时候，外头已然天色大亮。初春的天气里，这样明亮的天色多是晌午时分了。陈欢一呆，他竟然睡过头了。轩辕岭那样虚弱的身体，行动起来必然笨重，他竟然丝毫没被吵醒，他到底睡得有多香？陈欢叹了口气，很懊恼，但还是忍不住将脸埋在枕头上，吸了吸上面残留轩辕岭的味道。但很快他就苦着脸抬起了头，因为这上面全是药膏的味道。外头忽地传来请安声，仿佛是轩辕岭回来了。陈欢顿时激动起来，连忙穿好了衣裳跑出去，果然是轩辕岭回来了，身边却还跟着轩辕镜，两人在说话，仿佛是在谈正经事儿。陈欢犹豫了一下才走出去，轩辕镜看见他，神情微微一动，竟低了低头。陈欢很是惊讶，正想躲开，忽地想起来那一桌子写满不对的字条，硬生生停下了脚步，别别扭扭地对着轩辕镜作揖。他以往是鲜少行礼的，便是偶尔懂礼数的也多是奴才礼，这还是头一回如此。轩辕镜不由惊讶， 陈欢却顾不上他的反应，只偷偷瞄轩辕凛的反应，想看看他有没有还在生气，有没有不想理自己。人既然齐了，穿上吧。轩辕凛道，他说话仍旧有气无力的，说完那几个字便歪在椅子上，抬手撑着头，眼睛却闭上，仿佛精力不足以支撑他的清醒。陈欢连忙拉着椅子坐到他旁边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，见轩辕凛懒洋洋地掀开眼皮看了自己一眼，心虚地笑了笑。轩辕凛叹了口气，来这里想必是想通了。陈欢有些羞耻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 嗯，就是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。 轩辕凛神情缓和了些，将头靠在他肩膀上，沉甸甸的重量让陈欢心里猛地踏实起来，又忽然间明白了另一件事，轩辕凛不知是他的主子，还是他心爱的人。为了主子，他可以赴汤蹈火，悍不畏死，但为了心爱之人，他就有责任照顾他，并为了他让自己好好的。他一直以来渴望着轩辕凛对他的好，却始终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就算身份地位永远不会平等，可他们的感情是一样的。 嗯，我会为了你好好保护自己的。 轩辕凛身体僵了僵，他没想到一句话能让陈欢说得如此旖旎，仿佛在表白心迹一样。果然是想明白了，他低低叹了一声，眼角一瞥，见轩辕凛识趣地站了起来，转身朝外走了，他便越发放松了身体。记住你金锐的话，若是再有下一回，朕就不要你了。陈欢被唬得瞳孔一缩，连忙摇头， 不不不不不，没了没了，我好好的，不出事，这样就能一直跟你在一起了吧，你也就会没事的吧。 陈欢问得胆战心惊，语气里满满都是忐忑。轩辕凛不想他如此，他虽然话说得重了些，但本意是想陈欢好的，是想他能一直好的。嗯，你好好的，朕自然也会好好的。他还是要活得比陈欢更久一些，不想让他自己在这世上，他便是死了也不能安心。他也知道封后这事闹的，自己怕是少不了一个凶残的名声，可世上的好皇帝也未必全都是好名声，即便他也不敢担好皇帝三个字，可与百姓而言，他也着实问心无愧，如此便够了。 你今天能不能不去书房？ 陈欢小心翼翼地问他，他的确被吓到了。轩辕凛一走开，就又跑到雪地里去，他身上的伤已经那么凶残了，怎么能再被伤着？他浑身一颤，死死抓着轩辕凛的手，已经打定主意，如果被拒绝就要撒泼打滚。轩辕凛忽地抬手扯了扯他的脸，这副表情是要做什么？朕今日本也不打算去御书房，跟着回主殿，有个人要见。陈欢见他站起来，连忙也跟着站起来，仍旧死死抓着他的手，不是很走心地问他， 见谁啊？ 大宗政令。陈欢的脑海里过了一遍，隐约记得这么个人，但是他不是后妃，也没处理过后妃的事情，并没有和这个人打过交道，因而记忆十分模糊，随口便道， 忘了是谁了。 大宗政令名孙维忠，和张晋忠乃是一批入宫的内侍，忠字辈的宫人如今满大昌只有这两个，他与张晋忠有些情分，不过这无关紧要，最要紧的是他如今管着大宗政府，而今日早朝他才将封后一应事宜从礼部转到大宗政府，出掌大权，轩辕凛相信他一定会把大婚办得十分漂亮。陈欢却因为这句话对他有了兴趣，只不过转瞬而已，他便忽地意识到了另外一件事，猛地停住了脚步。轩辕凛也跟着停下，侧头看他，怎么了？陈欢嘴唇动了动，盯着他目不转睛地看。轩辕凛有些摸不着头脑， 便抬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并不疼，神情便缓和了些。 我记得大宗政府是管理后妃的地方，你见他是做什么？ 原来在纠结这件事。轩辕凛将他拽进怀里，亲了亲他的额头，自然是要大婚啊。 大婚？ 承欢惊呆了，他们两人这不是刚刚和好吗？怎么他就要大婚了？那自己呢？自己该怎么办？ 和谁大婚？为什么还要大婚？那事还没有完吗？ 轩辕凛见他急得面红耳赤，心里竟十分愉悦。朕如今这副样子，如今这样的名声，大婚还能和谁啊？承欢眨了眨眼，不可置信地抬手指着自己。 还是我吗？ 轩辕凛微微点头，有句话他说不出口，但想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放开承欢的。不见承欢的日子，他远比承欢想象的要难过得多。他的精神已然习惯了紧绷，以往那些日子睡在雪地里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晕着。总之在床榻上，便是外头的风吹草动，他都会被惊动。若非承欢半夜来了这里，还乖巧地窝在他怀里，他怕是要闭着眼睛熬一夜。然而他高兴的不只是承欢的乖巧，还有他的成长。他总算肯重视自己，肯珍惜自己了，这比什么都让轩辕凛高兴。他长这么大，所见的人无一不是强者，便是为奴为婢的也都是八面玲珑，唯有承欢。那一夜他甚至只是想起这两个字，便会有窒息的错觉，甚至脑海里会不停地窜出一个念头，别把他留在身边了。只要不留在身边，他或许会浑浑噩噩地过一阵子，但这些日子过去了，他便也会恢复了。哪个帝王能如先帝那般幸运，得一知心人白首不相离？可他到底还是任性了一回，他想要承欢，疯狂地想要他。陪朕一起走下去吧。他亲了亲承欢的嘴角，仰头看着正午明亮的天空，微微笑起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